反了，我就 是他。李经理，这天就裹不着了， 裹不着。 这经理都刚进门啊，这经理都没带个零钱呢。 嗯。 你看今儿个怎么干这么顺呢？ 你瞧瞧，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嗯，我得找一位，得找那个有造化的。看杨天还得有造化， 我在乎那个人这个样子，他还看不了啊。 嗯， 那个人得个别，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那个人。这个人你得找，你不能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你得慢慢来。你说在这里呢？得了，你都闲得头不长呗。 你也就让我呀？什么玩意儿啊？ 马大天 来过吗？ 我来过，头一趟来，头一回老先生让的也是 这是头一个主啊。 哦，头天来 是 头天摆上， 让我这是头一个主，头一位， 就冲你这心心我就得 瞧。 这不瞧 不瞧啊？ 哎，怎么信心不瞧啊？ 好吗，你们讹人呢。 讹人怎么瞧啊？ 瞧完了好几万我受了吗？ 好几万怎么呀？这又不是那个大骡子大马的，别人买得起，你老买不起。我来到此地大天价买你的先生，一毛钱呀， 多少钱？ 一毛钱， 看几张？ 八大片， 八大片的花一毛钱，看全了 啊， 歇歇腿也值，就出一毛钱了， 瞧了， 这不瞧吗？ 怎么一毛钱也不瞧啊？ 对不住，没带着。 我带零钱， 没零钱， 这倒包不起。说家有万贯，还有一事不变呢。 对呀、 出来接手来了。 是啊， 带钱走嘛呀？ 对呀、 可是你听明白了，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那么出来一字不带，你们贾大人放心呢？ 放心，放个卖砂锅的，我家取钱去，你甭管。 真不带钱？ 没钱。 行了，我相信你，我交这个朋友，我让你。白瞧白看、 白瞧都白瞧、你吃谁去？ 你那不明白啊，就你一个人白瞧啊。 怎么了？ 你怎么一瞧你说一声好给我说十声还瞧呢、你怎么一瞧大象看瞧了一天的包饭我冲你老吃了你做个山中领袖，这你还不明白吗、 这话你早这么说呀、这叫成声高万丈带我后朋友帮让我一个人白瞧、我说一声好听你说百声老来响大伙儿跟着瞧着跟着看了不挣我的钱赚他们俩的钱咱乐着哭的嘞， 瞧了 不瞧吗？这叫钢条子，我懂，生的口。不瞧， 先生， 先生，我没拿马杆 给你左个眼瞧一下行不？ 你多一眼 下不来台了， 磕头我都不瞧，磕头都不瞧， 啊，磕头你都不瞧了， 对了。 那么非得我打醒你一声你才瞧呢？ 怎么着？ 打醒你你才瞧呢？ 打人？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你说个脑袋？你敢说三声不瞧？ 三声、三百声我都敢说。 你说一个， 一不瞧，两不瞧，三不瞧， 瞧不瞧？瞧不瞧？ 这瞧瞧不也没关系吗？这 捡骨头，这个玩意你不瞧，你还要造反呢？ 我倒要造反呢， 叫你来说这还用啊？发怒 呢？对了，叫您说这还有王法没有？ 瞧 瞧，给您钱， 多少钱？ 给您一毛钱， 一毛钱那是前年， 前年。 对了， 我说现在 两块四， 两块四， 贵呀？ 不贵呀、头年四块八没猫着瞧呢。 瞧、 我瞧什么两块四 给你摆手 我、还没摆呀、一定是好货了 好真的瞧 多少钱 两块四 两块四我瞧着碗底儿啊 哎呀这货 你瞧不瞧啊瞧瞧我说你买这个有什么成 你不废话你瞧不瞧啊 瞧啊 喂 凳子呢？ 凳子撇到上我来。 我怎么瞧啊？ 撅着瞧。 撅着。撅着。你让我看着瞧都成。 把它全一条吧。 算了。 全一条这多少？ 不， 你看奶奶，你老老少少穿几个？ 哎， 你看你们这是有俩人吗？ 不错，有俩人。 一男一女。 不， 奶奶顶个文明棍，女的夹个大屁股。你看男女两个人，他们嘴里是一拉拉拉的 说话呢。 你怎么知道说话？你怎么知道说话？ 我捧着你吗？我这直话的会说话吗？你把我这玩意捧夹了，我还不揍你？我怎么捧着你啊？你得这么说 啊！对了，好小妖蛇，还我蛇是奶牛。 我加好像， 加个好像，我就不打你了。 啊，对了，好像妖蛇还没蛇是奶牛。 哎， 您这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还有一天，还没敲完呢。 瞧，哎呀，这玩意儿可真精巧啊！那是真金桥，就是费脑袋了。这个，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 到哪儿了？ 到了犬夜场了。 我老 大爹。犬夜场，对，犬 夜场。你看你那个电梯了 吗？瞅见了？ 嗯， 看见。 往前看。 对对。 哎，前看。看见了电梯了？ 瞅见了，瞅见了，瞅见 了。人都上电梯了。 哎， 你再看那个自己的一板账。 那个电梯晃晃悠悠的， 要上去了。 你怎么知道上去了？ 我捧着你吗？我这直话的会上电梯啊？捧家的我不正眼。你这怎么说啊？对对，他想要上，还不上去了呢？您这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头一天 还没瞧完呢， 瞧。 我家呀，你给家送信去，就替我在这看羊片呢。 我说可这么说，就这酒我就回不去了。 呀，我看你这一再挺爱瞧的。 对对对，再给你加上四天， 免四天了，您们。免四天吧， 免了， 就差这一天了， 就。你看这一天到哪里了？看见了不？到哪里了？转到了犬夜场了。 我早晚来晚会死的犬场不好。 我您这， 我您这片子怎么老在犬夜场了呀？是， 没告诉你是头一天没敲完的不？你看犬夜场到了不？ 犬夜场 到了，犬夜场了不？ 到了 啊。犬夜场人多。 走， 你看犬夜场人热闹， 热闹热闹热闹。 我问你找什么呢？你找什么呢？ 嗯， 你往这里瞧，犬夜场你看有老太太在堆吗？ 啊， 老太太在那堆，老太太走了， 对， 老太太坐三轮了 啊， 老太太上了三轮了，蹬三轮的蹬起来，一步一步的就 三轮。我看几天了，头一天还没敲完呢，敲到地上了是不是？ 走了，走了，上面跟着 跑了， 跑了完了，回来看病， 人像是也拉上去。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人。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谈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